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当年1978年邓丽君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《又见炊烟》，而这首歌曲呢，后来韩宝仪和王菲都曾经翻唱过。而下面要听到的是当年谭咏麟的《爱的根源》专辑当中的粤语歌《爱在深秋》。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，为我假意挽留，如果情是永恒不朽，怎会分手？以后让我倚在深秋，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，回忆在记忆中的我，今天曾泪流，请抬头抹去旧事，不必有我，不必有你，爱是可发不可收，你是可爱到永远，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。有日让你倚在深秋，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 的我在心头，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。 这是来自谭咏麟的《爱在深秋》，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他1984年的专辑《爱的根源》当中，也是最早传入内地的谭咏麟的粤语歌之一。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1997年李少红版本的《雷雨》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。这部电视剧呢由赵文卓来主演，而电视剧的主题歌呢，这首片尾曲和片头曲呢都是来自蔡琴的演绎。今天听到的片尾曲叫做《爱断情伤》，收录在蔡琴的《傻话心太急》专辑当中。 等待不难，时间总是不长不短，心中有渴望和你静静谈一谈，而泪身红船却让人心慌意乱，终于我冷却了心情，窗外的天色已晚，开口之前泪光已在眼里旋转，你无波的心情比我的泪还冰凉，而再三思量离开你又能怎样，想走却没有方向，迷乱在狂想的路上，也难换上我最美丽的衣裳，夜那么长，所以人们都梦得神魂飘荡，不会再有空间听我的爱断情伤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杨俊荣的《伤感列车》，这是他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。而这一整张专辑呢，都由童安格作曲，而由杨俊荣来作词。而继续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充满动感的歌曲呢，来自2003年蔡依林的同名专辑当中，叫做《看我72遍》。 梦里面空气开始冒烟，朦胧中完美的脸慢慢的出现，再见丑小鸭再见，我要洗心革面，人力可以升天，梦想近在眼前。今天成焦点 是来自蔡依林的《看我72遍》。很多人误以为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的创作，其实这首歌呢是陈振川作词，陈浩然作曲。而继续下面来自1995年张学友的《拥有》专辑当中的一首轻松的歌，虽然感情呢并不轻松，是矛盾纠结的感觉，《人在雨中》。 有多久不曾淋过雨，有多少心事变回忆，人要学着不回头，让微笑代替心痛，才不怕宿命捉弄。我依然是我，你是你，谁都不必再骗自己，请留下一点线索，我有爱你的自由，就算做一场好梦，那也值得。虽然心痛，哦，在雨中的雨滴，多少渴望它出现奇迹，我的心不会冷，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温岚的《刺猬》，这首歌呢收录在2006温岚的专辑《Dancing Queen》当中。继续，我们接下来听到一个台湾当时很红的一个团体5566，他们的代表作品叫做《好久不见》。566的好久不见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1998年许茹芸的专辑《你是最爱》当中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美梦成真》。如果你看过这个 MV 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这是一个电影，因为这部电影呢，在台湾地区的译名呢也叫做《美梦成真》，所以呢，这首歌也成为了那部电影的宣传歌曲。MV 当中呢，也直接用到了电影当中的片段。而《美梦成真》这部好莱坞的电影呢，主演是罗宾·威廉斯。 想你习惯不睡，为

世界。 轻轻地多留一些，把那记忆悄悄地多留一点，踩着风的翅膀，寻访梦的故乡，迎着满天的阳光，看我们翱翔。 轻轻轻轻轻你给我新的心情，顺着风的足迹向前行， 请你请你请你请你给我新的心情， 拥抱着每个梦想都留在风里。吹过你轻盈长发，吹不走那温柔的眼光。 这个世界在等着一点点爱恋，伸出双手别将爱走远。 就让时间轻轻地多留一些，把那记忆悄悄地多留一点， 踩着风的翅膀，寻